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刘小丽。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呢個咖喱羊先，嗱，呢度有啲皮嘅，佢啲皮咧好脆嘅，口味就不得了嘅。嗰啲呢啲咧係經過好複雜嘅工序煮成嘅，啲咖喱唔係啲街度買嗰啲嚟嘅。呢個雞咧，佢煮法都複雜喎，係用慢煮喎，呢個雞係等個肉咧保持鮮嫩喎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一盒裝嘅咖喱白毛羊，開出嚟咧就咁多，咁你就係我諗全家食都幾好喎。呢一個係呢個咧係只原隻嘅雞，係咁大盒嘅。你估賣幾錢呢？好啦，星期六開始公展會啦，我哋咧每日限量喺公展會咧賣20個咖喱白祖羊，賣80隻呢個春雞，你估賣幾錢呢？ 人民超市為今年公展會推出震撼優惠，米芝蓮一星恆河咖喱屋原隻咖喱春雞，每隻大約800克，優惠價58元。仲有咖喱白毛羊大廚系列半斤裝臘腸同貓山王榴蓮，都以超優惠價發售。嚟公展会食品饮料区 4A01 恩泉亚洲有限公司摊位就买到啦，优惠期由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。 翻到嚟啦，咁啊，终于阿土伯回归啦，咁咧就今个礼拜啊，龙仲未翻，我有啲担心佢，大佬真系。 我同佢 WhatsApp 过，冇事啊，佢 系咩？ 佢喺非洲嘛，佢话佢 系咩？你 WhatsApp 到佢啊？ 我 Messenger 佢啊！ 哦，因为佢话喺北非啊嘛，佢而家喺呢个叫做特尼西亚，我几惊佢做 IS fighter 啫。 我就未 jet 甩完啦，所以咧反应就慢啲。唉，大佬， 唉，咁好啦，咁啊，即系今日我哋得我哋两个啦，咁就嗱呢一个礼拜咧就都我唔知阿土伯有冇跟到，其实真系 跟咩先？ 咁就自从上个礼拜啦，阿达哥。咁就讲咗呢一个唔系会即系讲完呢一个阿范国威之后，咁似乎呢而家新即系无论新东又好啊补选呢，其实就嗰个又炒起咗嗰个气氛。咁但系当然啦，今个礼拜呢就属于一地两检嘅星期啦，咁就但系我哋呢个就摆后边啲先讲啦，其实就因为好多人都讲过啦，咁我諗即系而家其实都系叫做系都仲系酝酿之中啦，系嘛？即系只能够喺现阶段嚟讲，系叫大家积极去游行表态嘅啫。其实就咁啊，首先我哋讲咗呢一个补选嗰个情况先啦。咁有好多人点唱，咁就首先有啲网友啦，咁就 message 我啦 ，PM 我啦，就问阿土伯今日翻唔翻嚟。咁啊，亦都即系好想啊，你去解读啊。咁我哋老友咧就系即系任亮健啦，系嘛？哇！你呢个时候咁快就划清界线啦，系嘛？ 咁呢个系咪事实？ 不过讲真，就算系老友都好啦，即系就算我哋关系友好都好啦。 我话你啊，系老同老老友嘅意思系，反正慢咗， 就 close 就唔系好 close 嘅，咁就即系友好啦咁样。咁但系我觉得就系、是我哋唔会因为咁样嘅关系咧， 我今朝早晨早。9:00-10:00已经收到 message 啦，问我收唔收到呢个风啦、 啊， 我唔冇话我冇收到， 冇啊，我都冇啊。 咁奇怪就系前一段时间大家都互约食饭都约唔到，但系就佢好积极想约我食饭咁样。 我早排我即系你唔喺度嗰第一个礼拜咧，我原本问咗佢咧嚟唔嚟，即系帮手顶节目嘅。 系 咁佢就原本咧就话度下期先，咁啊之后就冇咗音讯啦，咁样样就 同我约食饭一样 咯。 系嘛？咁可能佢忙于写政纲啦，系嘛？咁但系点解佢即系唔喺我哋花生台呢度发表政纲咧？咁啊播都算啦，咁样样就。但系咁首先我即系要讲讲啦，其实就佢今日都讲咗好多理由，就系话咧点解会自己会有兴趣去即系积极考虑参选啦，咁样样。咁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即系佢讲嘅说法咧，我系觉得系我不能够苟同。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咁， 我未睇佢啲理由， 系 我未睇佢一段片， 吓、 啊、我已经觉得我第一个 respond 啊， 系 咁古怪，发生咩事啊？嗱，当然我知佢系一个不甘寂寞嘅人嚟嘅、 嗯， 即系喺我的感觉里边吓，佢、啊、经常即系上一次扫黄之后咧，即系都几趾高气扬。亦都係 揾翻自己啊！ 好開心嘅，呢個係我嘅感覺嚟嘅嚇。不過即係我冇機會再同佢即係有機會再傾啦、嗯。但係如果我作為一個朋友嘅話咧，我一定會即係勸戒，就係其實佢嘅政治生命已經完結咗。 佢有啲似你啦，係嘛？即係叫做係即係淡出咗政圈之後，咁就醉心於自己嗰行生意啦，咁樣就。 咁點解唔繼續做呢樣嘢咧？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最近亦都見佢嚇又上咗去上海啊！即係其實嗰啲咩嗰啲咩商會、啲展銷會定乜嘢？咁然之後就即係都仲係用緊 Facebook， 咁就。又可以翻牆咁樣樣，咁啊見佢即係都幾開心啊，係嘛？有新公司又開張，係嘛？咁啊但係唔明即係點解無端端又會趟走呢趟浑水？因為其實講真，你出嚟冒冒然出嚟選， 贏嘅機會係零。 係啦，咁啊 對佢嘅生意有幾大幫助，我唔估唔到。 嗯， 嚇、啊。即系我点解要咁样做咧？ 嗱，佢理由讲咗先咧，佢就其实首先就话啦，佢话唔明白点解咧，区区都有初选，偏偏咧就系港岛区就冇初选。 咦，有啲 point 喎。 但系咁讲，但系咁讲，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搞初选嘅，就我哋大家众所周知啦，都系民主动力搞。咁而民主动力嚟讲咧，咁即系其实即系郑教授啦，即系我哋都即系喺我哋呢度亦都做主持啦。咁我每个礼拜都会见到佢啦，咁样样。咁即系我哋好清楚嘅，其实就即系如果你话想有兴趣搞初选嘅，其实佢一早已经开放咗呢个平台。咁唔系话去到而家，咁佢自己咧即系成件事就已经截止报名啦，你先走出嚟。咁呢个有啲似系陈国强嗰个情况。 嗯， 陈国强就系 扮唔知嘛， 系啦。就话啊，点解啲嘢系嘛，即系无端端又有人交钱啊？呢样嗰样啊，系嘛？我即系睇新闻先知喎、啊，系嘛？啊，即系甚至乎系即系冇人通知我嚟边 Q 过啊，大佬陈国强系嘛？即系咁讲啦，那个道理就 即系喺圈入边嘅 系啦。 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参加初选嘅， 系 有乜可能唔知啊？ 如果你有兴趣，即系你首先唔好话你自己想点样选啦。即系首先，如果你话你出嚟选，首先要对自己选民负责任先。 唔系，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啫。头先我话有少少道理就系咧，系咪 supposedly 港岛系冇谂住开放初选，就系、是、以即系众志为优先嘅考虑嘅、其中一个因素。 我相信如果嗱，即係我哋都唔知啦，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嘅， okay， 因為其實咧， 啱 港島區就同呢一個咧就叫做係新東同埋九西就唔同嘅情況，就係因為你而家清淨嗰兩個自己唔出嚟選翻啊嘛，而佢自己仲有官司喺身啊嘛，係嘛？既然佢自己唔出嚟選嘅話， 大家都唔係同一個派系， 係啦。 OK， 咁就亦都冇一個叫做係政治倫理嗰個考量喺度、 嗯， 因為其實你既然即係佢兩個唔選咯，咁而即係本身亦都尋求緊上訴嘅阿毛哥同埋阿劉小麗亦都唔選，係嘛？佢亦都係即係要自己去做咗嗰、那個司法覆核先，咁你冇辦法喎、哦，咁即係其實你嗰個情況就係 open competition 喎、哦，即係一個開放性競爭喎、哦，咁所以即係你喺呢兩區裏面你去做一個初選呢，有合理嘅理由，即係你可以唔需要考量嗰個道德倫理嗰個問題。咁但係即係你而家喺港島區嚟講，即係當然啦，羅冠聰佢選唔返入去啦，係咪？咁佢因為判咗刑係咪超過五個月，咁所以佢就未能夠選，但係佢自己嗰、那個陣營裏面，佢自己政黨裏面 endorse 翻自己嘅人選，佢有咁嘅優先權嘅、哦， 系嘛？即系如果你要质疑呢样嘢嘅话，唔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，过咗截止报名嘅时间咧，先扑出嚟选啊嘛，系咪先？即系我觉得另一个情况就系你去到咁急先至出嚟话选嘅话，亦都对即系你自己个当区选民 到，从来听唔到话港岛区系唔需要截初选、啊、而系好似系大家系约定俗成。即系已经有不成文嘅共识，就话即系港岛就冇人参加啦，咁所以咧众志咧可以话系理解，就系即系一支公，信任都唔使投啦咁样，咁呢个就系、是、即系大家互相互谅互让之下嘅结果嚟嘅，系咪 啊？ 咁就即系我觉得如果用呢一个角度去审视嘅话咧，你俾我第一个嘅 gut feeling 嘅反应咧，你话出嚟选咧？咁啊，更加覺得係古怪。 而第二個理由咧，咁佢就我覺得係似是而非啦，就係話啦，超咁我一定我出嚟選，我一定係代表泛民嘅咩？係嘛？咁佢就話啦，咁如果我個政綱裏邊十樣有八樣咧，都係同新民黨啊、同建制派係重疊嘅話咧，咁即係你都唔能夠話我一定喺呢個陣營裏邊，即係其實我係用佢哋嗰種即係 rules 去出嚟出選啦，係嘛？因為其實 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嘛。即系民生政策唔好讲啦，大部分即系最重要嘅即系政纲咧，其实真系似泛民嘅喎，应该喎。 佢而家个口号咧就叫拼经济，就等先啦， 争民主啊， 吓、啊，即系嗰类啦，系嘛？咁佢亦都话，即系其实佢除咗即系嗱，佢话佢八成都系同呢一个陈家沛相似啦，但系自己同时间， 陈家沛写咩先？ 系我都唔知道其实， 唔系咯，人哋写咩先？ 咁我谂佢即系佢就 夹过嚟嘅大佬。 当然佢系追踪于呢一个，即系我当我自己理解啦，佢系追踪呢一个即系新民党嗰、那个即系嗰个 journal 嘅政纲，其实去讲啦，其实就咁呢个系。说词嚟嘅啫，系咪？咁你跟住话啊，咁但系佢冇嘅嘢，我又有，因为我系申请张双普选嗰啲乜嘢。 喂，你系唔系同建制嘅票源重叠？系在于你嗰个身份啊嘛。 系啦，唔系你点讲，系你自己过往嘅 track 喺香港嘅选举里边，有几多人系睇政纲？ 系 你嘅政纲系在于咩意思咧？就系话过往你嘅 track record 啦。 吓， 阿哥。即系你话我讲，我系左交，我系反领会，我支持最低工资，我认为政府应该介入市场，我认为应该要加税派社会福利。喂，我唔系咁噏就得噶啦，因为我过去做嘅嘢同呢啲嘢有关啊嘛。 嗱、佢个口号咧就系叫保两制，就拼经济。 咁保两制就已经系同泛民重叠啦。 呢个好 general 啦，其实唔系呢个，我觉得系咁讲。 即系你捍卫一国两制啊嘛，起码 at least。 佢呢六个字咧，我即系你唔好话同泛民点样啦，但系起码咧就同呢一个阿薯片咧就百分百一样。 唔系好简单，我问几个问题得噶啦。最 current 嘅 issues 系 你赞唔赞成 DQ？问任亮宪赞唔赞成 DQ 啊？ 我估佢都即系都唔赞成嘅。 Okay, 第二个问题系你赞唔赞成呢一个一地两检？你估？ 我估佢都唔赞成嘅吓。 行政长官同立法会嘅选举需要由市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，而特别行政长官嘅提名机制里边，讲 general 啲啦，有个竞争性嘅，包括其中一个选项可能系。即係有呢個公民提名，你覺得你答嘅時候，你話贊成定唔贊成？ 係。 我問你呢三個問題啊，你已經係泛民啦。 唔係呢個你 咁你點樣介隔離咧？ 嗱，阿土伯，嗱呢個就係政見向或者係叫做係叫做係政綱向，即係呢一個 perspective 去解啦。 唔係同埋你政見向同政綱向就係因為你過往嘅 track record 係去反映到嘛，所以你都同佢估到個答案啦。 其實 係㗎，你唔可能今次你話幫我聽頭先嗰三個答案係調翻轉頭㗎嘛。就算你講調翻轉頭，建制派嘅票源，你估真係靠你噏嗰啲嘢？你嘅形象同包装可能10%都冇，即系例如话陈家沛啊，我当佢而家有五成嘅选票，佢有冇 10% 系嚟自于因为佢嘅选举工程，因为佢嘅政纲，因为佢嘅背景同学历啊？大概加加埋埋系十个到啦，我估九成嘅票系倒落去噶嘛。阿哥， 一嚟咧，二嚟咧，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即系。 一个谋临啦，即系其实佢就话，即系佢主力咧就系抢阿陈家佩票，即系其实佢策略话俾你听，即系我系戒陈家佩票嘅，所以咧你就唔需要担心，即系你泛民呢边唔需要担心， 我出嚟选戒票，如果我都会极力揼呢个建制派啦，因为我越大力揼建制派，嗰啲非建制嘅票咪投俾我咯。 但系咁讲嘅，即系如果你系着 嗱，如果你调翻转头。你话你系戒陈家佩嘅话，以事论事吓，从实际角度考量，唔系玩呢一个嘅即系语言艺术嘅话咧，咁你就应该揼周庭，周庭系咪？咁泛民嘅支持者就好清楚啦，建制派嘅支持者都好清楚啦，我揾一个更加勇嘅人去追击呢个泛民啊嘛，咁建制派嘅人咪会考虑我，咁你咪即系戒建制派票咯。原来威系咁，唔 系仲有一样嘢咧，你就系未明白佢即系建制派佢支持者嘅属性，佢哋嗰个选民嘅属性，佢哋嘅属性唔系因为你政纲写乜而支持你嘅，其实系佢哋啲地区服务而攞翻嚟嘅。 Exactly， 咁你有冇做过地区服务之一噶？如果你冇做佢相类似嘅地区服务嘅话咧，你就唔好话你自己可以抢到佢票啦。 就算啊，你系建制派嘅人，因为我试过的。嗰阵时候我无论03年又好，03年嗰次最重要，就有一个以前系民建联建制派都系现任区员嘅出嚟选，我再对一个现任区员，因为我嗰度成日划嚟划去噶嘛啲区，屌，为我成日划嚟划去嘅大佬，嗰阵时候竹院，咪戒我票咯， 啊， 佢有咩票啊，大佬，少少街坊票，但嗰啲街坊，first 如果佢唔喺度，佢都拣我啦。 系 你落，你睇翻我03年嗰个嘅区议会选举嗰个结果，你 feel 到，你感觉到嘅，大佬。 戒唔戒系睇属性啊嘛，其实系，即系你。 喂，你已经唔系建制派嘅阵营，你八九成嘅选票都冇咗噶啦。 嗯。 所以建制派派只狗同派只猫去选都系 OK 嘅，派陶君衡都 OK 噶。我仲多票啊！屌，到时就会做多票王啊！仆街，如果佢撑我嘅话，咁但系你要唔要啊？系咪啊？咁你做嚟做乜撚嘢咧？ 系 咪啊？你做你个六个议员，屌就系斗咗八万几九万蚊啫，屌你成世都唔安乐噶。 即系所以一场相识啦。咁我觉得就系、是、我真系 唔系，我觉得佢最大嘅因素，当然我不能够排除有人系煽动佢出嚟选，背后。庞大的政治力量去操作紧呢一个嘅游戏，帮陈家佩买个保险，但系佢有五六成以上嘅因素咧，都系佢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嘅表现。 嗯， 我 feel 到嘅，因为佢上次追击完呢一个黄毓民之后， 帮手追击 吓，帮手追击，即系嗰分零两分钟嘅speech 发表完之后咧，佢好兴奋嘅， 好兴奋，好 high， 即系等于 事后你有冇留意佢 Facebook 咧？佢经常咧系讲呢个补选嗰啲嘢， 等于丛林维园咁样样喎，真系。 陶君衡有冇讲下补选嘅？系嘛？几多人？唔系好多人，即系有啲人啊，即系都话，不如你嚟啦咁样，屌你唔好搞我啦，大佬，系嘛？你摆低100万俾我都唔选啦，屌！即系除咗选举呢一个经费之外啊，大哥咁辛苦嘅游戏，屌！叫我朝头早6点钟排起身，而家唔得噶啦，大佬，系咪要派单张又要睇人面色，最惨就系系咪 啊？咁所以 嗱，你今次咧，你就最后嘅结论系咩咧？你令到阿周庭咧更形势咧更显糊。如果佢真系出嘅话咧？咁周庭咧都死咗八九。 其实本身都系负，因为你见到咧，即系你泛民大佬，即系首先即系我见，即系暂时见唔到啦吓，即系有啲咩人积极去撑佢啦，即系尤其你见到阿陈方新，即系一同呢一啲即系记者一讲到佢嘅时候咧，嗰种叫做系 不屑啊。 少少不屑啦，就我唔识呢位女士啦，系嘛，即系我唔认识呢位女士啦，系嘛。 咁佢咪就反映到港岛区选民嘅一种嘅精英嘅心态咧？ 系啊， 系嘛， 系啊， 我去选都唔得 啊！ 即系就算你成个泛民撑我， 系啊， 吓、啊，即系冇人刻意地部署地喐我都好啦、即系唔好似上一次选举咁啊，都搞唔掂，都搞唔掂香港岛嗰啲选民啊， 系。 真系要余若薇啊、阿太啊嗰类咧， 先至可以吸晒咧，系泛民之外再加的咁多啫，好的咁多嘅中间嘅游离票，而嗰啲就系关键，嗰、那个就系几个 percent 嘅啫。即系话你谂下，连陈方安生当日佢对叶太都系得54% 啫嘛。 嗯， 54% 系好少嘅，区议会都系，如果你用翻区议会嗰条数计，其实你系 marginal 赢人哋嘅啫。大唔大镬？你话 啊，好大镬啊！ 香港岛嘅选民其实就系反映到香港人过去嗰种保守性啊嘛， 嗯， 系嘛？所以你话今次周庭选，就算冇任两宪嘅出现都好，都瓜， 都危危乎嘅，其实 都瓜咗七八成，加埋任两宪就冇八九成添、 啊。即系当然啦， 唯一嘅转机就系咩咧？今次你利用任两宪话出嚟。戒票呢样嘢能够令到咧啲人醒一醒，因为我今日你迟咗少少嚟嗰时候咧，我喺度睇紧咧，我哋嘅一个网友阿陈伯，佢都系咁讲啦。陈伯话，即系呢一个嘅罗冠聪一役之后，即系啲选民已经对一啲未读完书嘅人走去参选，哇！我有几十个 friend 啊嘛，都系咁讲咁样。喂，咁其實都已經係一啲反應，我當陳伯係有誇大嘅成分，誇大咗一倍，可能係即係幾個人同佢講，咁但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事實嘅一個反應嚟嘅，所以如果你作為即係周庭嘅背後嘅幕後軍師或者幫佢操盤嘅人咧，你要 handle 呢一個 objection， 未畢業，你上一次比例代表制就可以靠幾個 percent 贏啫，大佬，今次你唔得嘅咯喎。上次你有熱得閒效應喎、哦，係咪？上次係50%-60% 嘅投票率喎、哦，太古城排隊排到去三四點啊，大佬，有雷動喎、哦。今次有咩？今次有就係怨氣，就係話：屌，好心你認真啲去宣誓啦，大佬。 係啊， 冇搞到咁啦，你班友咁樣。嗱，我唔係話啱啊，呢啲講法。呢啲系戇鳩嘅，但系香港都大把啲咁嘅人。 尤其揾食派啊，嗰啲揾食派啊，其實係好睇唔過眼呢啲咁嘅嘢，其實係即係你做嘢你唔得踏實啊，係嘛？好地地即係即係，尤其係亦都咁講啦。咁其實就係話你一啲社會經驗都冇，係嘛？即係你僆仔出到嚟畢業都即係係咪畢咗未？佢啱啱畢業係嘛？ 未啊， 未畢業添。跟住有議員做，係會惹人眼紅。系嘛，即系吓，即系佢话有啲咁啊，即系我哋网友咁讲啦嘛，系嘛，会有人眼红。第二就系其实你而家扫花，即系你话自决派啦，系咪？自决呢个问题咧，即系其实我谂，即系你自己去重整翻你嗰个政纲论述咧，我觉得都系有一个极大嘅必要嘅，其实系嘛。 所以如果你任亮宪去戒唔系戒票嘅话， 吓， 你应该主力喐周庭 吓。 系嘛？落拉翻嗰啲本来根本就冇谂住投周庭嘅人，系嘛？考虑紧投陈家沛嘅，喺嗰度拉翻转头，咪第一句问佢哋咯，仲唔知？解释下点样自决？ 嗯， 时间表、路线图系点？你话过十年啊嘛，系点噶？共产党反对点？系嘛？喺呢个问题上面，你觉得冇冇实？诶、嗯，任亮宪咁问啦，任亮宪咁问咧？就戒咗陳家沛個配啦，你唔好講咩加税減税嗰啲戇鳩嘢啊！屌，大佬你做立法會議員都知你做唔到呢啲嘢嘅，大哥你噏下嘅咋，同我喺個電台裏面噏啊，可能仲差啲添啊！屌，我哋都有幾千人聽啊，大佬係嘛？我講喺呢度講減税好過喺立法會啊，大佬。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，佢哋必须要准备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既然而家你话修改议事规则之后，其实嗰、那个你嗰个议会路线仲点样行？即系我谂都唔系政治 议会抗争， 系啊，议会抗争啊，路线啊，即系点样行？ 唔系，所以佢嗱，佢先天，我觉得我唯一觉得不足在于咩咧？我再听过一次最近嘅访问啊，佢系鸡仔声， 同埋即系有啲黐脷根系嘛？ 我又冇咁嘅感觉嘅，但我只系觉得你一听。即系佢嘅 speech， 你就觉得佢系细路女咯， 系啦，细路女咯，系嘛？即系 即係未長，即係你等於 twins 咧，即係永遠都長唔大咁樣樣咯，好似係，係嘛？ 唔係咁，你做樂壇偶像冇問題 啊， 係咪？即係你人見人愛好 cute 嘅小妹妹冇問題，搞社運都 OK 啊， 係。 但係要我投卡式個 vote 喺你身上邊咧，即使我哋唔係咁諗，我而家係分析緊嗰班友點諗啊，係有問題嘅。 嗯， 所以我真系完全唔乐观啊！所以如果任亮宪话唔系介周庭票，而系真系谂住系同陈家沛斗界嘅话咧，咁你就主力攻击周庭啦。 嗱，即系阿马祖黎有一个 得一个方法嘅啫，证明你本来系冇 agenda 嘅。 马祖黎其实有一样嘢比较着数嘅，就系、是、其实佢系即系佢嗰个叫做系金融才子嘅形象啦，好似系咁即系。你嗰样嘢咧，其实系 似系嘅啫，屌真系。 你唔系即系你知啦，即系港岛区咧系比较即系比较抱呢一个公民党嗰类人啫嘛，即系专业人士、专业精英啊呢一类噶嘛。咁佢系俾你俾到你嗰种感觉嚟，其实系系嘛，即系所以而呢一样嘢， 不过嗱、你呢个 point 咧都系唔成立 吓，点样咧？ 即系佢俾人嘅形象同感觉唔系咯。 咁所以我咪好似系 个关键系乜嘢？你谂下，老师揾佢做节目都唔系叫佢讲财经啦， 系 系咪叫佢讲女啊嘛？ 系 天下咩任我行啊嘛？ 佢你揾咗你做嘉宾啦，系嘛？我都上过去嘅，咁仲揾而家揾主要同阿 Atlas 啊，系嘛？ 系咪佢最主要讲女系咪？咁你点搞啊？ 系，即系你花花公子咁样样啊，即系 唔感觉到你系一个金融才俊啦，因为你唔系好似阿嗰个咩话灯神嗰个，另外一个系喺股票股坛嗰个叫咩啊？嗰条友嗰阵时喺阿老萧嗰度做节目嘅，喺苹果都 哦，我知孙柏文 孙柏文啊固然系啦，孙柏文都似系金融才俊。因为佢成日俾貼士噶嘛， 佢炒家嚟嘅啫，佢炒家嚟嘅啫。你仲有揾边个啊？你讲呢一个嗰、那个好似黎明嗰、那个、那个样， 唔系嗰个阿叔啊，我唔记得叫咩名。嗰阵时喺老萧度做节目嘅，我有时因为佢做完就到我做 咩雷咩海， 唔系我唔记得咗一次添，即系成日俾人笑话佢灯神嗰、那个。喂，嗰啲 沈大师 系沈大师啊，屌啊大佬，系嘛？喂，嗰啲都仲系似啊。系咪噏下股票啊？识分析一下呢一个嘅美元走势啊，啲金价嗰啲咁嘅嘢啊？系咪呢只股票你点分析咁、啊、样？咁、你都似金融财进啊嘛，大佬佢边度似啫？ 佢都冇讲过嘅呢啲嘢都系。 系嘛？佢话佢做 asset management， 我又见佢好少讲嘅又。 未讲过， 都唔系好。 我听佢讲去旅行啲多啦，反而系，即系有时系，系咯。咁啊，即系所以就。唉，唔好搞呢趟浑水啦，其实就即系 冇因为即系不甘寂寞，要做一啲即系损人不利嘅。 系啊，我建议就系咁样啦，系嘛？唉， 即系大家都系一场朋友， 开开心心做下节目咪算咯，系咪？ 系咯，时代过去就过去，你把握唔到嗰一次嘅机会就即系永远都冇得翻转头。系嘛？呢、這个就系个教训嚟嘅，即系我觉得Edward 系应该要即系注意呢样嘢。 系 冇意思，我睇到佢今日嗰啲风评，我就睇一个啫嘛。主场新闻报道佢呢一段话出选嘅，九成嘅人都靠抄歪佢，何必呢？ 系 系嘛？ 好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